相互支持的温暖，让我觉得就是一家人。这里是北京，这里也是他的家。 讲文明树新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曾经的流行金曲， 过往的光影传奇，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难忘的相声曲艺， 我们宇宙祥言历史， 永远的青春记忆，打造全新娱乐新势力， 怀旧也是一种时尚， 怀旧之旅。 各位好，欢迎准时登上我们的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我们今天要进行的是我们的怀旧之旅，继续为您来重温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经典娱乐作品。今天我们要来看一看1994年会有哪些娱乐作品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回忆和那些美好的瞬间。话说在1994年中国开始从国外引进电影啊，这些电影统称为大片。自此之后呢，每一年我们都能够在和全世界同步观赏到众多优秀的国外影片。而在1994年中国电视产业当中又新增了一种类型，这就是情景喜剧。而第一位来自民间的喜剧笑星洛桑短暂的辉煌和他的英年早逝，也让人们感受到了生命的无常。在这一年当中，校园民谣唱响了中国大地，港台地区的电影纷纷地进入了内地。好了，我们还是先来说一说这一年电影方面的成就吧。在这一年当中，著名的演员姜文导演处女作《阳光灿烂的日子》问世了。在镜头中，青少年的生活状态和青春期的困惑有着极为真实的描绘，影片画面优美，表演朴实，公映之后获得了极高的上座率。当年姜文在拍摄这部电影的时候，意外地找到了一位很有表演天赋的小演员，他就是外形酷似姜文的夏雨。当年夏雨被很多观众叫做小姜文，直到多年之后，夏雨在影视圈当中闯出了属于自己的一番天地，他才逐渐摆脱了小姜文的光环。下面呢，来欣赏其中马小军迷恋上了钥匙的片段。 我迷恋上了钥匙，并开始制造它们，先是把自己家的各种锁一一打开偷看大人的秘密，后来就发展到未经邀请的去开别人家锁的门。每当锁舌当的一声跳开，我便陷入无限的欣喜之中。这种感觉只有二战中攻克柏林的苏联红军战士才能体会得到。不瞒你说，我的才华是来自爸爸的遗传。抗美援朝战争中，他曾无师自通地拆除了无数美国兵投下的定时炸弹上的引信，很多人为此壮烈牺牲了，可他却安然无恙，以至于妈妈经常怀疑他在朝鲜那几年一直是躲在山洞里。我进行了仔细的侦查，发现人们都没什么钱， 那些现在被认为是必不可少的家用电器，当时闻所未闻，屋里多是单位发的家具。我也可以作证，那时候除了一些政治品质可疑的干部，贪官污吏凤毛麟角。在我的溜翘生涯中，只见过一台苏联产的老式黑白电视机。我的确想把它搬走一阵，可是太沉。我发誓，我仅仅是开锁，不是做贼。玩累了就躺在陌生人的床上睡会儿，想象着他的主人在床上可能干过的一些事儿。放心，我绝对有把握不会被人擒住。那时候人们上班是从来不留号，而且因为没丢失任何东西，也从未引起人们的警惕。 刚才您听到的就是影片《阳光灿烂的日子》当中的片段了。下面呢，再来说一说在这一年当中比较经典的电视剧作品。1994年，英达导演的情景喜剧《我爱我家》问世了，引起了观众们的普遍关注。其实这部电视剧在最初播出的时候只有40集，而且差一点我们就看不到后面的故事了。在1992年的时候，刚刚从美国回来的英达和王朔进行了一次彻夜长谈，想要拍摄一部中国的情景喜剧，然后开始了《我爱我家》的创作。但是在地方电视台试播的时候，因为当地的观众不能接受，播出6集之后被掐断。不过正所谓是金子总会发光的嘛，这部电视剧被香港地区的一家电视台以14万美元的价格购买了首播权，随之一些省市电视台又先后购买了播放权。1994年之后又拍摄了后80集，而这120集在内地播出的时候真可谓是火爆异常啊。还记得当中那些惹人爆笑的场面和那些话语吗？下面呢，再来欣赏一下电视剧《我爱我家》当中和平找到了一首贾圆圆写的情诗，召开家庭会议的那个片段。 我先朗诵一下他写的情诗。 什么？他都写情诗了？ 哎呦，哎， 这个孩子，这快把那个药瓶盖给我打开。 爱过就不要说抱歉，毕竟我们走过这一回，从来我就不曾后悔。 什么？他还不后悔？这是上药。 等等会儿，我怎么听这么耳熟啊？ 啊， 这叫什么名来着？ 这诗的题目就是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你说这， 这满大街都唱这歌 啊？ 你说这是咱圆圆写的？ 我也闹不清楚啊，这后面还一首呢，这叫其实你不懂我的心。你说你那点孩子你有什么心？ 我说哎，这是童安格写的啊，别说是圆圆写的，不然童安格跟你打官司。 嗯， 那甭管怎么说，他小小年纪唱这种歌也不合适嘛。 就是 谁说不是，问题有合适他唱的歌吗？ 那有吗？ 嗯， 怎么没有啊？多得很吧。 啊， 这个你就像那个那个什么来着，啊，对了，吹起小喇叭，滴答滴答滴答，敲起小铜鼓，咚咚咚咚， 那小刀枪冲锋 上战场， 到战场 一扫大棍子，一扫大棍子， 别又刀又是枪的，世界和平年刚过完。 那倒也是，这个我们小时候的歌他唱是不合适。和平啊， 哎， 这都能怪你们这个文艺工作者心里没有孩子们吗？ 是是是。 嗯，还有别的没有？ 别的当时时间比较紧迫啊，圆圆拿报纸一会儿就回来，我们呢又不免有点做贼心虚。 对， 我心什么虚啊？我我当妈的管孩子，我心什么虚啊？我查明儿个接着查。怎么是跟我们圆圆关系密切这同学呀，啊，叫刘宇航，哎，罗后生吧？哎，我就说，啊，您让圆圆帮助他呀？别介呀，那不把我们圆圆逮坏了吗？我跟您说呀，男孩子淘气一点不要紧，关键是他跟我们圆圆这关系呀，女孩也不成啊，女孩成啊，成啊，对对对，是得帮助他。一人红红一点，大家红红一片，全球红才能红满圆吗？哎哎哎，得，谢谢您啊！哎，你说这家长给女孩子起名叫刘宇航，这没文化点的。 贾圆圆同志今天下午在家中亲切回见了张新来同学。张新来，哎呦，咱又出一张新来呀、啊！张新来，哎呦，闹，喂，赵老师啊，我还是圆圆家长啊。我跟您说呀，我跟您打听一下这个张新来同学的情况啊。您不用给我全面介绍了，您就告诉我他是男的是女的就成啊。哦，哎，谢谢。 怎么着？又有什么新动态？ 动态？动态不是您吃多了，就是我吃多了。 曾经的流行金曲， 过往的光影传奇，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难忘的相声曲艺， 我们宇宙祥言历史， 永远的青春记忆，打造全新娱乐新势力， 怀旧也是一种时尚，怀旧之旅。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和您一同回顾经典的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我们今天的怀旧之旅当中呢，一同来重温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经典娱乐作品。接下来要来说到的是这一年当中最让人意外和惊喜，以及最大的遗憾，因为他们都跟一个名字有关，他就是洛桑。在1994年，曲苑杂谈栏目推出了相声《洛桑学艺》，藏族小伙洛桑拜柏林为师，但是每次才艺表演的时候，老师却还不如学生呢。其实洛桑和柏林之间并不是真正的师徒，两个人更像是生活当中的兄弟，因为在节目当中的定位有此需要才会这样称呼。不过洛桑的确是柏林带出来的，那这是怎么回事呢？先来欣赏相声《洛桑学艺》当中的精彩片段吧。 大家好，我是柏林。你们可能还记得上次我教了一个学相声的藏族学生，没等教完呢他就跑了，不过咱不提他了。这回呢我带了几件乐器，我准备办一个器乐培训班，有愿意学乐器的呢请上来。我呢听这话怎么这么耳熟呢？ 洛桑， 又是他。 哎，洛桑， 我不给你学说相声， 你听我说，这回我可不教你相声了，你看我教你乐器。 你会乐器？ 知道这什么吗？这叫小号，英文名字呢叫 Talenbeck， 说多了你也不懂。 那老师你给我吹一段东方红吧。 你还知道别的吗？这也太简单了，老师吹的呢一般都是大作品，比较难，有一定的深度和技巧性，一般呢都是世界名曲。你好好听老师演奏啊。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先简单了，教你这种没基础的学生就得由浅入深。吹着，看你吹，你吹。瞧我这学生笨的。 老师不要这个行？ 不要这个你能吹吗？ 你给我伴奏吧。 那还要伴奏？吹什么呢？ 你拉什么我吹什么。 这口气还不小。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啊，你这是吹的吗？ 老师我不像你会吹，我是学的。 好，我让你学学，我不教你小号了。看，我教你长号。 啊， 知道为什么它叫长号吗？ 不知道。 因为它比小号长。 所以叫长号。你这是干什么？ 不是，老师，我们那儿听着这个动静就要练藏经。 他这想象力够丰富的了。停停停停，洛桑，我求求你，你能不能先把藏袍，我请你把藏袍先脱下来，先脱一会儿好吗？省着你总想家。哎呀，气死我了，我怎么教这么个学生啊？这想象力够丰富的了，想起家里来。看你的，看你的，吹什么？说。 我们山里孩子知道啥？吹个简单的吧。 行，吹个什么呢？ 那就吹个哈夏图良的马刀舞曲。 老师， 开始。 吹了， 老师太简单了，你有别的教吗？ 嘿，哎，我就不信我教不了你，来，把架子给我搬上来。 老师， 我不信。啊， 不用了，太麻烦，我带着呢。老师，你看我这踩踩还可以吧？ 你打你的鼓吧。 教的太好了， 瞧我这学生进步多快啊！好，我检验检验你学的怎么样，咱们来一首完整的。电视剧《家有仙妻》看过吗？ 看过。 就来这首主题歌，你要把各种乐器的色彩都表现进来，听懂了吗？ 哦。 肯让我送他回家，听说你也一定爱上过他，曾经也一样无法自拔，我们这么在乎他，却被他骗不我杀，越疼他越伤心，永远得不到回答，到底他怎么想，还要继续猜测吗？还是说好就算了吧，找一个承认失恋的方法，让心情好好的放个假，当你我不小心又想起他，就在记忆里画一个叉。 对，各位好，我是陈天贵，那个丽丽不在家。 你这都什么呢？这是 刚才各位听到的就是洛桑和柏林带来的洛桑学艺当中的精彩片段。柏林虽然不是洛桑的老师，但是洛桑却是被柏林发现的。在1989年学舞蹈的洛桑刚刚调到全国总工会文工团，就跟柏林相识了。和舞蹈队的一些小伙子们都非常熟悉的柏林就格外喜欢上了这个形象可爱而又有些调皮的洛桑。后来柏林编写了相声定位在洛桑学艺上，两个人以师徒关系亮相，通过洛桑学艺的全过程来展现洛桑的才能，这在当时的相声界可是从来没有人这样干过的。很快洛桑学艺这个节目在观众当中引起了强烈反响，柏林和洛桑也终于苦尽甘来迎来了自己事业的新高峰。 不过令人惋惜的是，就在1995年，洛桑由于车祸的原因离开了所有喜欢他的朋友，让很多人都觉得万分惋惜，更加觉得生命的可贵和脆弱。很多人至今都还在缅怀着多才多艺的洛桑呢。下面呢，来欣赏洛桑在相声《洛桑学艺》当中展现的模仿秀。 下面呢，我为大家说段相声，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柏林。 这是得嘞， 这得什么打扮呢？ 这是得嘞，喷出是俺们发出公干山，这趟得我出发熊。 哎哎哎，说什么呢？这是， 这是藏语。我是祝全国人民新年快乐，吉祥如意，这是得嘞。 哦，谢谢。原来是位藏族兄弟， 我叫洛桑尼玛。这是 哎，洛桑，我在这正演节目呢，你有事儿吗？ 有事。我就是来找你学说相声的。 这学相声最起码的条件得先说好普通话。你这 我能学赵本山。 他还能学赵本山？好，咱们就欢迎这位藏族兄弟为我们学学赵本山。 要干啥呀？哎呀妈，人可真多呀。 干啥呢？ 本人自个儿介绍一下吧。本人姓赵，叫赵本山，家住铁岭二亩林儿。说啥呢？生活呢就像一锅菠菜汤，太难了，不说了，到那头溜达溜达。1994年来点真干的。 学的还挺像。你这是不是有录音机啊？ 没有 啊。 你不相信？ 没有， 我偷给你看。 哦，你瞧，洛桑，是这样，你光能学赵本山不行，还应该加强普通话的训练，声音要有特点。你比如说像李阳啊， 李阳我知道。 哎哎， 谁让你学唐老鸭了？怎么一提到李阳就唐老鸭呀？人家配音配的多了，电影《莫斯科保卫战》看过吗？看过吗？他为希特勒配音，他的声音绝了。 士兵们，几年的战争使你们踏遍了整个欧洲，现在前面就是莫斯科红场，到莫斯科去洗刷你们战争的躯体吧。日耳曼民族是永远打不垮的。不过莫斯科的天气实在是太糟糕了，糟糕透了。哎呀呀，哦， 怎么又变唐老鸭了？ 听过了相声《洛桑学艺之学配音》之后呢，再来说一说1994年的华语乐坛。在这年，校园民谣的火红也为歌坛注入了一丝校园清爽的气息。到底什么是校园民谣呢？其实这有两种说法，一种是指按照大地唱片公司这张校园民谣专辑的制作人黄小茂规定的，而另外一种则是指那些在草地上玩音乐的大学生们的生活和音乐作品，做了一个以偏概全的总结。或许在很多歌迷的心中，后一种说法才是他们心中最真实的校园民谣吧。好了，看看时间，我们上半段的娱乐大篷车的旅程要暂告一段落了，为大家送上这首老狼演唱的校园民谣，最著名的一首《同桌的你》。歌声当中稍事休息，广告之后再次启程，诸位稍后见。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明天你是否还惦记曾经最爱哭的你？老师们都已想不起猜不出问题的你，我也是偶然翻相片才想起同桌的你。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谁看了你的日记？谁把你的长发盘起？谁给你做的嫁衣？你从前总是很小心问我借半块橡皮，你也曾无意中说起喜欢和我在一起。那时候天总是很蓝，日子总过得太慢， 你总说毕业遥遥无期，转眼就各奔东西。谁遇到多愁善感的你，谁安慰爱哭的你，谁看了我给你写的信，谁把它丢在风里。想给他讲同桌的你，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谁安慰爱哭的你，谁把你的长发盘起，谁给你做的嫁衣。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曾经的流行金曲， 过往的光影传奇，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难忘的相声曲艺， 我们宇宙祥云历史， 永远的青春记忆，打造全新娱乐新势力， 怀旧也是一种时尚，怀旧之旅。 欢迎各位回到娱乐大篷车上来，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我们今天的怀旧之旅当中呢，继续来重温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经典娱乐作品。乘坐我们的娱乐大篷车回到1995年吧，这一年是世界电影百年，也正是在这个特殊的年份中，华语电影终于有了一部全球同步首映的影片，这就是成龙主演的《红番区》。同样在这一年，华语乐坛也取得了很大的发展，比方说东方时空推出了一系列的歌曲，被称为是九五新歌。而这一年当中，中国各地电台的歌曲排行榜内的节目火爆一时，既然如此精彩，就值得我们去期待。首先呢，还是来说一说电影方面的成就吧。1995年《红番区》作为第一部全球同步首映的香港贺岁影片，它不仅让国外的观众感受到了中国功夫的魅力，同时它也是香港电影贺岁片首次进入内地市场上映。很多朋友在春节假期当中走进了电影院，欣赏了成龙精彩的武打动作，惊险刺激的特效。下面呢，我们一同走进电影《红番区》当中，欣赏其中的精彩片段。 哎，这份我已经签好了， 谢谢。 支票 签着红色的纸上就行了。 啊，好。 哎，我买东西有没有八折卡？ 还要什么八折卡？我们这小本经营。再说给你八折卡也没用啊，你又不住在这儿。哎，对了，什么时候走啊？ 彪叔说等他下个礼拜度完蜜月回来，跟我一起回香港。 那你还回不回来？ 哎， 嘘。哎， 这家伙刚刚已经偷了一大堆巧克力。 哇，这可真是照妖镜哎！你啊，不是说你，好久没有跟你算账。 Angelo， 哟，没问题，我给钱。 克力，你想要多少钱？ 5毛钱。我还有这两瓶呢。 什么？ 你刚刚已经喝过了。 这么难喝东西你要付钱？你自己喝喝看啊，喝喝看。 什么事啊？ 啊，先生，你来的正好，你评评理。这死洋鬼子喝了东西不给钱，还偷了一袋子东西，还在这耍赖呢。 他妈的，他叽里咕噜说什么东西啊？ 你偷东西？ 什么？ 我们偷东西？啊， 偷东西？偷什么东西啊？啊，偷东西？喂，你干什么？我干什么？你偷东西还这么凶？喂，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啊？ 想找麻烦是吧？ 啊，不，我不想找麻烦，我对不起你们，我错了。那个巧克力呢？ 你闭嘴！再说我揍你！ 我的鼻子， 别走啊！就刚才， 枪我打歪了我的鼻子， 别走啊！ 哎呦，去死！ 对不起， 给小姐说， 对不起，对不起， 抱歉， 你给我大声点。 对不起，对不起啊！ 说对不起你。 我的手，我的手！ 别让我再看见你，跟我见你一次打你一次。当心台阶。 谢谢，谢谢，谢谢啊！ 哎，你怎么了？是不是吓到了？ 没有。 哇塞，真了不起！哇，你刚才用什么功夫啊？太棒了！ 娘，你有受伤啊？ 没事。 娘，你太了不起了！ 谢谢。哎，你刚才是用什么功夫？画画画！呀嘿，这是中国功夫。 刚才各位听到的就是影片《红番区》当中的精彩片段了。接下来再来回顾一下1995年乐坛当中那些难忘的歌曲。其实早在那个时候，流行乐坛当中就已经掀起了一股原创的浪潮了，创作歌手也在那年当中大放异彩，比方说高峰、罗中旭等人的才华就被很多歌迷所赞赏，而孙浩、林依轮等人的走红也说明了华语歌坛逐渐走向了多元化。可以说在那一年，华语乐坛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也就是原创时代。很多优秀的唱作人就是在这个时代被人们所熟知的，比方说高峰，他的一曲《大中国》唱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下面呢，为您送上高峰带来的歌曲《大中国》。 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兄弟姐妹都很多，景色也不错，家里盘着两条龙，是长江与黄河，最高山坡。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兄弟姐妹都很多，景色也不错，但那一条长城万里在云中穿梭，要看那青藏高原比那天空还辽阔。我们的大中国呀，好大的一个家，风吹和雨打，我们的大中国呀，好大的一个家，永远那个永远那个我要伴随他。中国，祝福你，你永远在我心里。中 想在咱们耳边的正是高峰带来的歌曲《大中国》。正是因为华语乐坛的原创时代逐渐发展成熟， 歌迷们不再执着地追寻港台歌手了，而内地乐坛也逐渐地跟商业化接轨，这些无疑都促进了华语乐坛的发展与融合。而且在音乐的合作方面，有很多内地音乐人纷纷和港台地区的音乐人相互合作，在音乐上相互的交流，相互补充。而且在这段时间内呢，很多歌手的作品在国际上获得了奖项，比方说我们很熟悉的罗中旭，他参加了欧洲最大规模的罗马尼亚第八届金鹿杯国际流行音乐节，罗中旭与百名外国歌手同台献艺，并且脱颖而出，夺得了音乐节比赛的最高奖，个人演唱的第一名，这也是中国歌手在国际音乐大赛当中获得的最好成绩了。下面呢，为大家送上罗中旭的成名作《星光灿烂》。 星光灿烂，穿过黑夜飞到你身边， 黑夜飞到你身边。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我们今天要进行的是怀旧之旅，跟您来一同重温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经典娱乐作品。说过了1995年，我们进入1996年，在这一年的10月份，中国流行歌坛十年回顾大型演唱会在北京首体举办了，并且举行了2场演出。他第一次集中展示了十年来中国每一年走红的歌手，并且回顾主要是针对1986年到1996年这十年来华语乐坛当中的变化。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次的回顾盛典当中，主办方还为其中的几位歌手颁发了十年成就奖，比如毛阿敏、轮回乐队等等。这场盛会在当年可谓引起了巨大轰动。下面呢，再来欣赏获得了十年成就奖荣誉的轮回乐队演唱的这首歌曲《花鸡脚》。 一天过去了，睡不着，心里太烦躁，想起被拒绝的生活，心中怒火燃烧，都怪自己长得太早。 刚才各位听到的是轮回乐队带来的《花鸡脚》。在上个世纪的60、70年代出生的朋友，对一个名字一定不会陌生，他就是雷锋。尽管雷锋精神在90年代中期可能已经被人们逐渐的淡忘吧，但是电影《离开雷锋的日子》却通过对雷锋的战友乔安山一直不忘学习雷锋的事迹，把雷锋的精神进行了再次发扬光大。同时，这部影片不是简单的重复描写好人好事，今天的雷锋已经不同于历史上的雷锋。在今天做好人好事，不但要有奋不顾身的精神，要有吃苦耐劳的精神，要有被人误解的仍旧把学雷锋进行到底的精神，把雷锋永远活在人民心中这一主题进行了很好的诠释。值得一提的是，影片当中最大的亮点就是宋春丽扮演了乔安山的妻子，尤其是当事情水落石出之后，她情绪的爆发让导演都觉得有些诧异。下面呢，来欣赏影片《离开雷锋的日子》当中的这个片段。 128交通肇事案，昨天晚上11时，抓获了真正的肇事者齐丽和黄国明。这是肇事车2132，这是撞坏车漆修补的地方。据黄国明交代呢，他们是利用假日开车去他的情人齐丽二姐家玩，回来的路上呢，他无证驾驶撞上了梁老汉，为了掩盖他俩不正当的关系逃离了现场。乔安山同志是真正的助人为乐，我们向你致敬了。 乔师傅， 我们不明事理，实在对不起你了。咱们是梁山兄弟，不打不成交嘛。我们也不愿意摊上这事儿啊。 那是啊，感情不是你岳父，是你岳父你愿意啊。 哎，算了，走吧。 等等，嗯， 我们不走干嘛呀？ 就这么就走了？不行！哎， 干啥呀？ 谁也不许走！ 不走干嘛呀？ 谁也不许走！你们知道吗？你们把老乔给坑苦了，你们还拿他的身份证。你们好好看看，乔安山，男，汉族，四一年五月二十号生人。这身份证说明什么？说明我们老乔是堂堂正正的人。他有一颗扑棱棱跳的心，他懂得救死扶伤，懂得多行善事。可你们呢？啊，你们不去找肇事者，又不愿意给老人家出医疗费，你们就咬着我们老乔。你们还要用雷锋的死戳他的心窝子，你们有良心吗？ 大嫂啊，既然这肇事者已经找到了，那咱们这就是误会啊。 什么误会？这根本就不是什么误会不误会的事儿。现在肇事者找着了，你们说是误会了，要是没找着呢？不就是为了几个医药费吗？啊，你们就要吃我们老乔。我得问问了啊，谁是谁的肇事者呀？他姓黄的撞了你们老人，他是撞车的肇事者，可你们诬陷我们老乔，你是我们老乔的肇事者。你们逼人呢，把人往绝路上逼。你们知道吗？啊，老乔昨天去了抚顺，他又去了雷锋府。 那好了， 大嫂，他死的心都有啊。年轻同志，我们可不是得理不饶人，我得为这个社会讨个公道，为雷锋精神讨个公道。 听过了影片《离开雷锋的日子》当中的精彩片段，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一年电视剧的发展。在1996年，电视剧开创了轻功剧的辉煌局面，这无疑得感谢电视剧《宰相刘罗锅》的热播了。在这一年当中，很多家里头都喜欢吃芋头，把它蒸熟了，然后蘸上点白砂糖。那这种吃法也是由电视剧《宰相刘罗锅》当中传出来的。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呢，也正是因为这部电视剧，王刚才成了和珅的代名词。据说在拍戏的途中，张铁林和张国立总是喜欢逗王刚，甚至直接管他叫和珅，和大人。不过这也是好朋友当中的开了一种小小的玩笑了。啊，好了，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最后为大家送上电视剧《宰相刘罗锅》当中的片尾曲《故事就是故事》，来自戴娆的演唱。在这里，司机韩涛，代表调的人头头，技术叮当，感谢各位的乘坐，下次旅行不见不散。 我听爷爷讲了一个故事，故事里的事是那昨天的事，故事里有好人也有坏人，故事里有好事也有坏事。故事里有多少是是非非，故事里有多少非非是是，故事里的事说是就是，不是也是，故事里的事说不是就不是，是也不是，故事里是就是，不是也是，故事里的事说不是就不是，是也不是。故事里的事也许是真实，故事里的事也许是从来没有，其实故事本来就是故事，故事就是故事，故事。